第159集，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？温小辉和罗瑞下楼买了汉堡，坐在候诊大厅吃了起来。刚咬了两口，手机就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： 你走了吗？ 他一看就知道是洛毅发来的。 没有。 洛毅很快回了： 想见你， 等一会儿。洛毅吗？ 嗯。 温小辉大口咬着鸡肉，哭了一场，真够饿的。 你们这就和好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？但我可以理解。啊？应该不会有人像洛毅这么喜欢你了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没你想那么复杂。我大概只是累了，折腾不起了。我想过得轻松一点，越不费脑越好。每天醒了就想着吃、喝、做、买东西、美容，那种生活不是很爽吗？ 是， 而洛毅能给我。所以，就像曹海说的，我何必跟自己过不去？ 罗瑞看着他，眼神透着一丝哀伤。 我知道你忘不了他，从开始就知道。你知道个屁！我知道跟洛毅这种人谈恋爱不可能忘得了。 他确实能装成完美情人， 我现在还是希望你远离他，但是我知道你做不到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轻松快活地活着。 温小慧把最后一口汉堡塞进了嘴里。 我会的。对了，阿姨那边你怎么解释？ 罗瑞轻拍着他的背，把水滴到他唇边。温小慧喝了口水才平复下去。 我会找机会解释的。趁早吧，阿姨这段时间也受够刺激了。 温小慧满心愧疚，点了点头，站起了身。 你回去吧，我上去看看他就回家。好，你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电话。我的 baby 什么时候能变回来？ 温小辉揉了揉他的小卷毛。 快啦。 温小辉上了楼，推开病房，洛毅正偏头看着门的方向，显然在等他。洛毅的伤口被重新处理过了，但看上去还是有些虚弱。温小辉在他床边坐下了，他的情绪冷静了不少，也终于能平静地面对死而复生的洛毅。洛毅抓住了温小辉的手。 真怕你不见了。 好点了吗？ 没事，我现在有理由快点好起来了。 温小辉看着他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 你来陪我躺一会儿好不好啊？ 温小辉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他脱掉鞋爬上了床，躺在洛毅旁边。洛毅无法侧躺，只能紧紧抓着他的手，偏头看着他，满眼温柔的笑意。温小辉看着这张他又爱又恨的脸，心情相当复杂。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。 我也觉得。 我知道你怨我，我会用一辈子来补偿你的。我会让你高兴，让你无忧无虑。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？ 洛毅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信任了，但还有感情，所以别谈信任了。我知道这一次你会好好跟我过，这就行了。 好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就足够了。 温小辉闭上眼睛，将头歪在他肩膀上。他心里想，世界上大概没有像他们这样扭曲的感情了吧。可当他靠着洛毅的肩膀时，他觉得很安心，仿佛世间再没有什么事比洛毅还活着重要。他已经如此无可救药。 温小辉待了一会儿，见洛毅昏昏欲睡，就想悄悄下床。他一动，洛毅就猛地睁开了眼睛。 你去哪儿啊？ 我妈让我回去吃饭。怎么了？ 刚才迷迷糊糊的，觉得自己在做梦，梦到你在旁边，结果你要走。我这样真烦人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 温小慧看着他的样子，有点难受。 我明天再来。 小辉哥，你是真的回来了吗？ 有那么一瞬间，温小辉确实有一丝犹豫，但他最终点了点头。 嗯， 那你再亲我一下，好不好？ 温小辉轻按着他的额头，俯身碰了碰他的嘴唇， 甜的。 对上那双盈盈双眸，温小辉的心神一颤。洛毅苍白消瘦的脸有种病态的美，显得楚楚可怜。 好好休息，我回去了。 我给你发短信，你会回吗？ 看到的话。 电话呢？ 听到的话。 明天几点来？ 我睡醒了就来。 你想吃我做的早餐吗？我也想早点给你做。 还真的有点想吃，尤其是蛋包饭。 洛毅眼眶微酸，看着温小辉的眼神满含深情。温小辉顿时有些心软，他揉揉洛毅的头发，声音放轻了。 我走了。 回家路上，温小辉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冯月华开口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冯月华看到洛毅躺在医院的样子，应该也会理解。尽管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单纯。他回家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然后赶去了伊恩的公寓。冯月华在等他去吃饭呢。他在路上经过商场，给伊恩买了副高尔夫球杆，庆祝他升职。伊恩收到礼物后开心的大笑。冯月华埋怨温小辉乱花钱，但脸上的笑容掩都掩不住。他们和乐融融地吃了顿饭。伊恩接了电话谈公事去了，娘俩在客厅看电视。冯月华一口一个地吃着温小辉递过来的葡萄。你这段时间好了很多，我终于放心点了。 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担心了。 那就好，可别再折腾我了。你看我这段时间皮肤都不滑了。 你尽管去做保养，刷我的卡。妈，我想跟你说件事，但是你别太惊讶了。 啊，怎么了？ 我昨天知道的时候也很震惊，其实我现在也挺乱的。 怎么了你？你别吓唬我呀。 妈。 温小辉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表情似哭似笑。 洛毅还活着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温小辉说完这句话，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涌出来了。明明他已经哭够了，发泄够了，可在自己母亲面前就是难以控制。什么？洛毅还活着？ 嗯，他受了伤，在医院躺了好久。 冯月华一时也震惊得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。他搓着手，半天反应不过来。为什么不早告诉你啊？难道伤得很重吗？ 挺重的，爆炸的时候他差点被船体刺穿内脏。 冯月华捂住了嘴，眼眶也湿了。天啊，这孩子摊上这么个爹，到底造的什么孽呀？温小辉不敢说长兴没死，怕冯月华更担心，于是只交代了洛毅的情况。 他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他年轻身体好，应该能恢复好。 太离奇了，他怎么不早点告诉你啊，让你难受了这么久，所有人都跟着你一起遭罪呀、啊、 妈，对不起。 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活着是好事儿，好事儿。你们呀都赶上拍电视剧了。怎么会这样、啊、 冯月华看上去心烦意乱，一时还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他的反应跟罗瑞如出一辙。叶恩打完电话出来，见两人都哭了，吓了一跳。在知道原委之后，一整晚都在惊呼上帝，还说要和冯月华一起去探望洛伊。温小辉觉得让他们去看看也好，这样冯月华才能安心。那天晚上他住在了叶恩家，洗完澡躺在床上，他才想起来看看手机，果然全是洛伊的短信。他挑了一条回了： 我刚洗完澡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我妈和叶恩想去看看你，让你保镖离远点，别吓着他们。 好，我也很想见他们。 睡吧，我也睡了。 睡前想听听你的声音。 他的背景音是安静的洛真可闻的病房，让他的声音听上去格外孤寂。 睡吧，晚安。 晚安，明天等你们来。